我慢慢往回退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了。他的照片被摆放在棺材前，笑得那么熟悉，又异常陌生。看着照片，就像是看着他的灵魂，隐约透着一丝鬼气。他在笑，却好似在嘲笑为什么我还活着一样。我慢慢靠在墙壁上，没有哭，虽然我同他们一样伤心，但眼泪就是流不出来。他妈妈喊得撕心裂肺，我听着浑身就像浸在冰水里一样。那时我很迫切地希望快点结束，离开这里，离开他。我回头想要偷偷离开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门口站着一个女人，她的表情很愉快，分明是在微笑。她穿着火红的旗袍，红色的绣花鞋，梳着一个光洁的发髻。她对灵堂里她的照片微笑着，我仿佛可以听到她的笑声。这个时候我突然又意识到自己是他的女朋友，我无法忍受一个女人穿成这样，如此不尊重我的男朋友。我告诉了我身边的一个朋友，她是我男朋友生前的同学。我指着门外的那个女人给她看，她看到了那个女人也很生气，就冲过去准备赶她走。女人看着我们走过来，我们这才发现他的脸苍白的就像是石膏涂上去的，嘴巴和脸颊两旁的腮红就像是三点红点。他穿的是老式的短袖袄，下面是旗袍的裙子，完全是一副民国时期新娘子的打扮。他无视我们的存在，依然在那里笑着，像是即将要结婚的女人一般幸福微笑。我突然有一种毛骨悚然的寒意，我没有继续靠近，觉得这个女人不太对劲，但是我朋友径直走过去，很不客气地赶人。女人突然不笑了，她僵硬地转过脸来，把眼珠子往上翻，咧开嘴巴，露出森白的牙齿。他又笑了出来，但是一改前面的微笑，那样的笑容太诡异了。从他的嘴巴中传来一股浓烈的血臭味，我和我的朋友撇开了头。再回头看的时候，女人已经消失了。我看着我朋友，他也十分骇然。后来我们两个谁也没有提起那个女人的事儿。 白毅拖了拖眼镜，他的神色明显比先前要严肃很多。 看来这个女孩子遇上的不是普通的麻烦。 赵云云整理了一下情绪，继续说， 本来我们以为事情就结束了，当男朋友的骨灰盒安葬下去后，我准备调整心态，一个人面对今后的人生。但是这只是一切的开端。 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，眼泪不停地往下落。安宗心里暗暗地想， 他这样红着眼出门，不会让人觉得我们怎么了他吧？ 为了平复他的心态，安宗只能安慰他。 没关系，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？白毅一定会帮你忙的。 话刚说完， 他的背后就被白毅那小子捶了一拳头。白毅狠狠瞪他一眼，他当作没看见，继续等赵云云说下去。赵云云擦了擦眼睛说， 在那之后，我和朋友都出现了些奇怪的事儿，比如我们身上出现莫名的红色痕迹，有时候可以听到耳边有女人在哭泣的声音之类的。我本来以为那只是我的错觉，可能是我伤心过度了，直到我朋友把我约出来后，我才发现事情并非我所想的那么简单。那个时候我看见我朋友真的吓了一跳，他本来是一个很精神的小伙子，但现在瘦得皮包骨头，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，完全就像一副会走路的骨头架子。他的眼神很惊恐，而且充满了绝望，他看到我只能颤抖地向我招招手，我发现他连大声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一坐下，他就抓住我的手，我感觉他的手冰冷得要命。他说我们都要完了，都要死了，葬礼上的那个女人一直在他身边，他感觉自己活不长了。他一边说一边连嘴唇都在抖，我当时还安慰他说这没什么，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鬼的，叫他不要大惊小怪。但是他甩开我的手，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，说什么他一直在看，什么他睡觉的时候看见他就坐在他床边，喝水的时候可以看见他在被子里，他无时无刻不在，直到我们死为止。 说完，赵云云就撩起袖子，她的手上有一道道红色的勒痕，且勒得很深，周围都已经青筋暴起了。安宗看着皱皱眉头，赵云云继续道， 最后他说很快的，那个女人也会来找我，如果她死了，接下去就轮到我了。他还责怪我为什么要指给他看那个女人，他说完就匆匆离开了餐厅。我一个人留在里头，回头看的时候发现他身边的确跟着一个人影，红色的衣服。没过多久，我的朋友果真就死了，医生说他死于呼吸衰弱，但我知道他是被活活勒死的。我这下害怕极了，因为他说过下一个就是我。在那之后，我也随时都感觉我身边还有一个人，他无时无刻都在跟着我，他就在那里。 说完，他颤抖地指着窗户外面。他们侧脸一看，只见一个红影子瞬间飘了过去。安宗咽了下口水，浑身像被冷水从头到脚浇过一样，然后心虚地对他说， 你怎么确定自己也会像你朋友一样死去呢？ 连我身上都布满了这种红色勒痕，一天比一天多，我好怕最后也会死得跟他一样惨。